是关上这世界的门，伸出了双手，却不再会有我们。 中总有个你，听。

明明都想好的，弄得全空白了。接下来。